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有很多喜欢相声的朋友都认为相声这四门功课当中的唱指的就是演员学唱各种戏曲曲艺和歌曲，其实这些唱都属于学唱，还是划归在学的范畴当中的。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依然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展开的，继续为您介绍以学唱著称的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说到相声当中的学唱，过去由于大多数的相声演员嗓音条件并不太好，所以对于学唱呢，往往采取歪唱的处理方式，有道是理儿不歪笑不来，从而达到了翻抖包袱逗笑观众的目的。而刘文亨呢，由于他先天条件很好，再加上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这份刻苦，使得自己走出了一条以正唱博得观众好评的路子。他的嗓音也是高低自如，宽亮俱佳，在学唱各种戏曲曲艺的时候都能够达到惟妙惟肖的艺术境界，应该说是继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之后，把相声当中的学唱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峰。下边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刘文亨和刘文珍合说的学越剧片段。 近几年来我们北方的观众最欣赏的最爱听南方地方戏有一种 什么， 就是浙江的越剧。 哦，越剧 很多人都爱听。 对，咱学一学这越剧怎么样？ 学一学越剧。 哎，咱学他一点， 咱们就学一出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越剧的戏。 哦，什么戏啊？ 两腮不打是银的。 哦，这戏我知道。 这是 俩腮帮子住那台上。这戏名知道，内容我还不懂。 内容你不懂啊？ 啊，你懂。 甭说你不懂，我都不懂。 你不懂还说个什么事啊？ 哪位您听过这戏俩腮帮子住一台上？ 说了半天对不对？ 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俩腮帮子。 哦，梁祝啊。 哎，梁山伯是两腮子。 嗯， 梁山伯与祝英台。 哎，这戏可好啊。 咱们从这里面最精彩的一个片段开始。 用哪开始？ 楼台会。 楼台会的剧情怎么回事？ 剧情是这样。 哎， 祝英台由杭城回家日期不久，梁山伯也来到了祝家。 是 山伯到此，一则访友，二则为了求亲。当和英台一见面的时候，梁祝两个人是小别重逢，惊喜交加呀。 哦， 一见面的时候，英台叫他， 小孩动作还表情， 两兄，他一叫梁兄，梁山伯一想，你现在是个小姐的打扮，我跟你叫什么呢？ 啊， 我再跟你叫弟弟不像话了。 是啊， 他就问上了。 问什么？ 哈，你我在昂镇都是的是又是兄弟相称，是今晚女子保安打的，我晚日称你也弟，我晚日称你也妹。 我倒不明白，什么呀、啊、这是？你说的这什么话？ 现在我跟你叫什么？ 哦，叫嘛？ 是叫弟弟还是叫妹妹？ 是。 英台说了，两兄。在杭州都是的是与我是女大男长，你我是兄弟相称，是今你我要兄妹相称。兄妹相称。 哦， 两兄亲上楼的。请您上楼吧。 上楼台。 哎呀，不过我们是一枚亲，还是贤妹情。 你瞧瞧， 到在楼上一坐，英台问他，啊，两兄，你的路过，万事在地到此。 什么？ 您是路过还是特地来的？ 哦， 梁山伯就说了，一美啊，我是在地到此，一来又正不达人问安，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就是看一看你们家的九妹。 哦，瞧一瞧九妹。 英台一听，九妹， 那学一学的唱啊， 是啊，那一人学堂都上送你归，你是家有小九妹，上天上面做的妹，与兄死得的登门就亲嘞。唱完了可就说了。 哦，说什么？ 啊，也没能笑就骂了我来求亲嘞。 什么？ 这是说英台我来求亲嘞。 哎，你这抢亲呢、啊、这是。有这样求亲的吗？啊， 梁山伯的心情太激动了， 太激动就这模样啊， 太激动了，也没能笑得满了我来求亲来的呀。 哦，是。 英台一听说求亲来，我心里难不住。 什么这是？耍吧什么的？ 朱英台一听说求亲来，他难过呀。 那难过怎么还来这个难过？ 一难过往后一退，不拿手，这儿一扶楼上那柱子呢。 我说那柱子啊， 趁这让您赶上了。 我怎么赶这个？ 英台一听说求亲，马上就回忆起来了。 哦， 梁兄，我很对不起你。 是是， 您说求亲来了。想当初我在书房的时候，我曾经托师母做了大媒。 是， 我把玉扇坠给了师母。我回家的时候，你又送我十八里香，送我到长亭。我在长亭以上亲口许九妹，九妹就是我，我是九妹。当时您可不晓得，到了今天您来求亲来了，我对不起你，因为我父亲把我的终身大事许配了别人，许配给了马家，我对你没有话说了，我跟你说什么好呢？我的心里太难过了，我的精神太苦恼了。啊！哎呀！ 老这一惊一乍的， 怎么着 啊？ 这是祝英台难过。 哎，难过就这味儿啊？难过干嘛还熬耗啊？ 太伤心了。 哎，难过。 他把这个事情一说完了以后，梁山伯一听，你已经许配给了马家了， 是 自己一切的希望和理想完全破灭了。 瞧瞧， 当时就把玉扇坠拿出来了， 哎， 交给了英台，给你吧。递扇坠的时候一口闷气，口吐鲜血，末头要走，英台问他，梁兄你上哪儿啊？ 我洗澡去。我洗澡去。 这句话多可气，

祝英台坐着轿子给梁山伯来上坟，来到坟前一看， 哎，不，你 梁山伯这， 那您先别忙了， 在 我去谁呀、啊？ 你去梁山伯呀、啊？ 我去梁山伯，怎么给梁山伯上坟呢？ 啊，对，是你去坟里那个， 棺材里那个 啊？对了，死的， 嗨，去活的 啊？ 活的， 去活的 啊？ 好家伙，就您这模样，去死的这还勉强呢，这。 来了这句 您 啊， 您还去活的呢？您还， 咱就学一学这悲调， 哎，就学一学这个悲调， 哎， 咱可要学了。 来来， 为学之前嘛，有两句话和亲爱的观众来说一下。 哦， 就是希望大家马上给手绢都拿出来好了。 掏手绢干嘛？ 盯着擦眼泪。 你唱的这么悲呀、啊？ 叫您听着太难过了。 嚯， 嗯，即使我那个悲的调子一唱出来，您一难过，现掏手绢来不及了，不是？ 是啊， 对吧？掏着手绢先预备着。 你想想， 您听我那个悲调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的那味儿一出来， 啊， 没有别的， 啊， 希望观众您给我鼓一鼓掌。 鼓掌干嘛？ 哎，这是鼓励我的情绪嘛。 哦， 咱们观众要是越鼓掌，我哭得越厉害。 你是唱的越悲， 那写起来就越像。 那行了， 越要逼真。 对， 不要忘了鼓掌。 行行。 那么现在同志们有的手里面拿着东西，请您马上放下好了。 啊，没那么麻烦的。 准备鼓掌， 咱来来， 开始学。 两兄啊，三四娃，七宗神勇，真家女。谁知晓谁巧为雕乌鸦叫，谁知我呢你生晓、 啊、这就来劲了这位啊 我的来言辞谁知晓，飞到你我的头敲啊敲三次，望啊大红花到地下呀，谁知道我是一日的来一早 啊，你哭得怎么那么委屈啊？啊， 别提了，我皮包丢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刘文亨不但善于学唱各个剧种和曲种，而且他充分地运用自身条件，认真揣摩剧种和曲种当中各派的优长，对很多流派的仿学都足以乱真。他学四大须生的马派，颇有马连良先生悠扬飘逸的神韵；学周信芳的齐派时，则能充分体现出那份苍凉古朴的韵味，要人是拍案称绝。虽然刘文亨的学唱功力已经是形神兼备，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艺术却是从来不满足，还总是希望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在现在的相声中，我们看到演员们学唱个歌曲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然而对于刘文亨这样的相声老演员来说，学习演唱歌曲就成了一大难题，因为歌曲的发音吐字和中国传统的戏曲曲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刘文亨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刻苦学习歌曲的发音吐字，给自己定下标准，力争要学相学好，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演出了一批诸如《宝贝》《唱的特点》这样涉及学唱歌曲的优秀作品。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刘文亨和班德贵合说的《唱的特点》。 相声是讲究说学逗唱，在唱上我认为分中国唱和外国唱， 这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在发音的特点上有所不同。 哪点不同呢？ 我们的唱说白了叫 苦嗓子。 那外国唱呢？ 外国唱说白了叫洋嗓子。 甭说洋嗓子，就算牛嗓子不也这嗓子吗？ 哎，怎么出来牛嗓子了？ 你说的洋嗓子吗？ 我说的是所谓土洋之洋。 那他一练的时候怎么样呢？ 练的时候是以颤音为主，这样。 什么样？ 妈妈爱比妈妈，您听这个音儿起伏很明显。 那他要一唱的， 唱的时候是这样了、 嗯、 请到我们那家乡来耶。您听这音儿老是这么哆里哆嗦的。 那么像咱们这土嗓子呢， 我们的唱发音比较直 啊， 也可以说不以颤音为主。 都是什么呢？ 最明显的像有民歌和京剧这两种最突出。 那您先演一演民歌。 民歌 要唱戏曲这样清唱似乎可以、 哎、 唱民歌呀就这么唱好像显得太干。 我去乐队 欢迎， 可是我也没带着乐器。 那 是嘴行不行？ 可以 啊， 咱们用嘴代替乐器。 哎， 我把这个调这个味儿这个意思告诉您，您听会了以后开始伴奏，我这儿准备好了为大家学唱民歌。 来吧。 好、啊、来。 这干什么？ 打拍子。 哦，行， 用手打拍子，用嘴代替乐器。 来吧。 来。 嗯， 哒哒哒滴滴啦滴啦滴哒，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滴啦哒。 完了， 完了， 还有没有？ 没了。 唱。 哟、嗯，会了。 这还有什么？ 哎呀，反应真快。 啊，来。哒哒哒滴滴啦啦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啦啦哒滴哒哒，唱哒哒哒滴滴啦啦哒滴哒啦，哒哒哒滴。 这什么呀？你这是？ 你可唱啊！ 我唱什么呀？我别唱了，我练操得了。 啊、 注意调，来，再来一遍 啊！ 咱们两个人同时来 啊！ 我带着你走， 可以啊！ 一带就过来， 来吧。 开始， 来， 哒哒哒滴滴啦哒滴哒哒，我也乱了不是？ 你要唱啊？ 我唱什么呀？ 这不带过来了吗？ 哈、啊，是带过来了 啊？ 怎么带过来了？ 怎么带过来？ 你让大家听听 啊！ 你把我带过去了， 干脆你别折腾我了，你就这么唱得了， 就这么唱了。 哎， 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发音是比较直的， 是吧？ 这样，正月里闹月。小金边绣开了，金边绣三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啊、这发音是比较直的。 还有 京剧、 啊、 那唱出来嘎嘣脆， 什么味儿？ 人言四马善用我兵，到此不忘干尽空城呐、啊！没有颤音， 这要加上颤音，这不两个特点全有了吗？ 哈、哦，您的意思是说用洋的发声方法唱京剧 啊？ 那听着反常 了。你来了呀？ 您听着，人言四马善用兵，到此不敢进空城。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班的桂和说的唱的特点，您看人家刘文亨分析的这洋嗓子和土嗓子的差别还是挺有道理的吧。在相声学唱这方面，刘文亨称得起是集大成者，据说他的学唱已经作为了天津北方曲艺学校的教学范本，由此可见刘文亨的学唱艺术是得到了业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不过刘文亨的艺术特色也并不完全表现在学唱上，那么他的相声还有哪些值得称道的地儿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刘文亨曾经在相声当中学唱的印度尼西亚民歌《宝贝》，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来跟您一起聊刘文亨的相声艺术。各位稍后见。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宝贝，他参加游击队。